只小鹿在砰砰乱撞，你有种特别勾魂的气场，能让我的呼吸变得疯狂。对你我从来不敢乱说谎，爱全都彻底的统统曝光，吻着你就像病人在吸氧，离开你全世界就会灭亡。我爱你爱到死心塌地，心甘情愿做你爱的奴隶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我就是要这样缠着你。我爱你爱到死心塌地，心甘情愿陪你一生囚禁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连尊严我都能去放弃。想到你我就一阵心痒痒，像有只小鹿在砰砰乱撞，你有种特别勾魂的气场，能让我的呼吸变得疯狂。对你我从来不敢乱说谎，爱全都彻底的统统曝光，吻着你就像病人在吸氧，离开你全世界就会灭亡。我爱你爱到死心塌地，心甘情愿做你爱的奴隶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我就是要这样缠着你。我爱你爱到死心塌地，心甘情愿陪你一生囚禁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连尊严我都能去放弃。 爱是汹涌的海浪拍在我胸膛，你的一举一动让我热血膨胀，有你就有了天堂，人飞到天上， 只想为你把歌唱。